解放魂。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哇，今天 Friday 是 Holiday， 很开心哦，大家现在的心情真的 TGIF 连假三天，星期一才上班，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如何，过得如何的假期，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没有事情做呢？ 我还好，我在上班。 对呀、哦，我们都在上班。 我还好，而且是我最后一天代班了。 哎呦，是很 sad 很 sad 的事。 不过我们先不要那么 sad， 先 不要那么 sad。 毕竟今天是星期五嘛，我们聊一点开心的话题。 什么开心的话题呢？比如说像是00后会的潮语啊，哇！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原来那么多潮语呢，我是没学过的。你自己本身有学过吗？比如说什么的噜噜啦、SK 啦等等之类的。 没有，我是看了那个快充年脑，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些词汇的存在。 是，那除了有的噜噜啊、SK 啦，其实还有这个潮语的哈。什么潮语？我们来听听看呗。 有，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有点私人情绪在里面的，因为我在网上一直看人家在 comment section 写喂我花生，喂我花生，喂我花生，我真的以为他们要吃花生，因为刚好我在看是宠物的视频 哦， 然后他们就放那个狗的 emoji， 然后讲说喂我花生，我想说狗可以吃花生了吗？ 我明白啊，你看的那个狗的视频，意思就是可能那个狗被主人玩啊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讲喂我花生， 它就是一个谐音，喂我花生就是 speak out for me 这样子，就想说 它类似好像你那时候分享的酸尿酸尿、 同样的一个概念啦。 哦，原来是喂我花生，喂我花生。哦，因为广东话啊，花生就是叫花生花生 喂我 花生 喂我花 花生就等于花生的意思了、类似这样谐音的，哇，好有趣嘞！这个潮语 有趣吧？ 是，如果要看到完整版或者是学更多潮语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 的 YouTube 去看一看这个 GoShen， 快 充 你 的 脑， 把手就 GoShen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听过的歌曲来自 Rosé 的 Messi。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来到了冷知识，今天什么冷知识呢？ 第一种脑洞大开。Go Shen， 猜猜猜， 来猜猜，莹莹，你是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吗？ 小动物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的，完全无法抗拒的。 不管任何动物吗？ 不管任何动物。 像我昨天和你说的壁虎呢？ 那个不是动物，那个是昆虫类吧？ 你没有把它们归纳在一起是吧？ 不一样的，不一样。小动物就比如小兔子啊、小狗啊、 小 猫 啊、 小 乌龟 啊、 小鱼啊。 小鱼是海洋动物。 哦，你动物是分陆地动物。 陆地的动物啊，这种 我就无法抗拒。那我们不一样。我是只喜欢猫跟狗，对不起其他的动物，可能我比较害怕你们。 真的吗？ 我其实是一个很怕鱼的人，还没有分它为海洋生物还是陆地啦。 为什么你怕鱼？我好奇。 我不知道，但我吃鱼。可是我真的很害怕，这个是我一个我的怪癖吧。 为什么害怕鱼 呢？我觉得他们长得很可怕。 如果静静看的话，我是害怕他们的鳞片，因为我有密集恐惧症。 我觉得密集恐惧症 很蛤蜊啊，比如说像 snake 蛇的话也是。 哇，不能，我不能， 这个我不可以啊！这个 我现在鸡皮疙瘩。 蛇，我觉得 很可怕。对不起，其他的生物们。 那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喜欢小动物喽，那就是 好像也发现到自己也没有一定要喜欢。可是今天的这个冷知识呢，还是和动物有关的，是企鹅。 Okay. 你知道企鹅吗？就生活在很冷的那个地方的。 Penguin。 但是你知道企鹅他们会用鹅卵石做什么吗？ 做什么事情、 有四个选项、A 呢就是他们会用来保护自己啊，就可能去击退敌人、 okay. B 就是他们可以预测到天气的变化、C 是拿来做定情信物，而 D 呢就是可以搭建自己的房子。 我觉得应该是 A 用来保护自己吧，因为我们很常看到这个鹅卵石是在哪里呢？就是公园。公园也是很多，公园我们走那个鹅卵石 那个步道的时候， 对，那个很痛的，你踩下去的时候整个脚哇， 所以企鹅可能会扑在地上， 对，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好像有道理哦， 所以我觉得是 A 的啦。还是你有其他想法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呗。GoShen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到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id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 后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o. 1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的大桥。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但是跟大家说 Cat 1跟 Cat 2呢已经 sold out， 所以要赶快买哟。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那就是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线猜猜猜。 猜猜猜，今天猜什么呢？我自己是一个也没有说不怕冷，但是我很怕热。 嗯哼，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待在冷的地方 啊。为什么呢？ 就我觉得比较舒服，整个人的心情会好一点。 冷的话不行耶。 哦，你怕冷？ 我很怕冷。那时候我去那个日本的时候啊，它的度数大概有10多度的，就是 就和云顶 没有 啊， 刚好他又下大雨，冷上加在下大雨的时候，我一出门，哇，整个身体是冻到整个血条的感觉的。刚好我穿的布料也是很薄啦。 可是有一些人是说，哎，如果那个天气是冷得很舒服的话，就另当别论 啊。那就是你了。 不过今天的啊，是我，现在我就冷得很舒服。 okay. 可是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冷天里面生存的这个动物就是企鹅啦。那你知道企鹅会拿鹅卵石做什么吗？我们有四个选项 ，A 就是用来保护自己 ，B 他们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 ，C 就是他们的定情信物，而 D 呢就是可以搭建自己的房子啦。 我们来听看伟通，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应该是 C， 因为人家都会用鹅卵石组成一个那个定情信物，然后那个人喜欢的话，就代表他们配对成功。 哦，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所以就是企鹅拿这个鹅卵石拿着，然后就送给他喜欢的对象。 可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鹅卵石是可以当成一个 类似于 一个表达爱的一个东西。 有可能啊，因为鹅卵石它外表就是长得很漂亮啊，然后一花花这样子啊，女生又 bling bling 这样子啊， 可是你在公园 女生看了就很爱啊。 你在公园走的时候，它刺到你的脚，你还爱它吗？ 啊，那个不一样，那个是有很多安哥安弟走过，那个脚臭臭的， 喂， 我不喜欢。 你怎么说人家脚臭臭？ 开玩笑。笑啦， 笑啦！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的，拿做当定情信物，毕竟女生对这种礼物呢是无法抗拒的。 是， 到底是不是 C 呢？哎，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那就是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hen 猜猜猜， 猜猜猜，今天猜。猜什么呢？猜一个很可爱的动物，就是企鹅。那企鹅生存在非常非常冷的地方嘛，大家都知道。不过今天聊这个冷知识呢，它的答案也还蛮，其实吓到我的。就是我对企鹅的了解原来是那么的不深 哦。Oh, really？ 对，今天和你猜的就是企鹅会用鹅卵石做什么 ？A 就是用来保护自己啦 ，B 就是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 wow. ，C 就是可以拿来做定情信物，而 D 呢就是可以搭建自己的房子。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你觉得是哪？哪里一个呢？ 我觉得以企鹅的逻辑来想的话啦，应该可能是用来保护自己咯。A， 因为鹅卵石哦，它来去攻击敌人的话，其实是蛮有杀伤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吧。因为如果是讲来做讲 B 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啊，怎样去预测天气嘞？那如果讲搭建自己房子的话，好像也是不对啊，因为那个很难去叠，而且一叠就倒，很难呢。可是如果是定情信物的话，C 好像也是有可能呢。其实，不过我觉得几率应该会比较低啦。我觉得 A 用来保护自己会比较妥当一点。 但是我觉得 B 也是有可能就是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因为 你是觉得它可以拿石头来看有没有办法起火吗？ 啊，不是啦，因为石头如果遇到热的天气的话，它就会烫烫的嘛。比如说像是我们 sauna 的时候，就是用石头的呢。 对对对对 对 对。 如果它热的话，如果企鹅 是你吃那些汤， 对你烫到它热的话，企鹅就觉得哎今天是很热的天气了啊。如果你烫到那个石头是冷冷的话，哎今天是非常冷的天气了，所以可能怎么啦？ 你又变聪明了，每一个答案你都可以分析的，他 A 到底哦，他都觉得是答案呢。 哎，回来告诉你到底 A B C D， 我选择哪里一个答案吧。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陈华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点30分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啦。想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歌声猜猜猜，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声猜猜猜。 五月的晚霞是来不及看了，不过接下来七月呢，想和你去冰岛看企鹅 啊，只跟我们。 来，那今天聊的这个冷知识呢，就是和企鹅有关的，就是说企鹅到底会用鹅卵石来做什么 ？A 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啦 ，B 就是他们可以预测到天气的变化 ，C 是作为定情信物，而 D 呢就是可以用来搭建自己的房子。 我们 before 揭晓答案，我们听看最后一位听众他觉得是拿来做什么的呢？ 我的答案是企鹅，因为平时一般这样钻戒也太贵了，弄鹅卵石这样也可以代表我的真实不渝，哈哈。 今天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 C 作为定情信物，而我的话，我坚持我的 A 用来保护自己的。 坚持 A 吗？今天这一题非常的送分题 哦，所以不是我答对就是听众答对啦， 还有两个正确答案 啊，两个 啊，就是那两个你都觉得它可以是答案，可是今天没有人猜那两个， 答案是 B 跟 D，C 和 D。哈。模棱两可的冷知识， 真的 想不到吧？ 为什么？ 因为其实 C 呢，作为定情信物呢，它并不是说全部企鹅的品种，只有一种品种叫做阿德利企鹅。 Okay. 它在求偶的时候呢，雄性就是男企鹅，它会叼起一块圆圆的鹅卵石，然后献给他喜欢的那个女企鹅。 Okay. 如果女企鹅收下了，就是把这个鹅卵石放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呢， okay. 或者是带回去， 那就表示 OK， 我赞同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感觉。很可爱哦， 很可爱。 动物界里面非常可爱的一个互动。 东西 对，然后 D 呢？刚刚就有听到一位网友说，如果鹅卵石的话，会不会那个物质很不稳 、 会倒？那其实呢，鹅卵石非常的实用， okay. 它是可以帮他们垫高，就它的那个物质可以帮它垫高，用鹅卵石铺在下面， uh-huh. 那他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的冷 哦、 有一个比较保温的作用啦。然后另一个就是呢，在南极的雪地里面，鹅卵石是他们最坚固的器材 啊。原来鹅卵石是那么的， 它很硬 啊，难怪我们走的时候呢都 会痛， 然后又不会踩烂踩碎那个石头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学会了 teacher 小童 学到了吧 yeah, 意思的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